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 看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五系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地址房山区延村桥路北，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 959资讯快报。 7月19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本科一批地方专项计划二志愿征集计划。即本科一批一志愿录取结束后的一分一档案，河北省尚有99名600分以上的考生未被录取，其中文史类8人，理工类91人。截至目前，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文史类还有2702人，理工类余10803人。据了解，本次征集计划是本科一批和地方专项计划一志愿录取结束后学校缺额和新增计划。院校在进行分专业录取时，由于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不均衡，导致部分专业录取分数线相对较高，从而造成一些考生因分数低又不服从调剂被退档，还有的考生因为身体等原因不符合专业要求被退档，退档考生过多就会出现剩余计划。平行志愿投档模式只能投一次档，不能再续发档，剩余计划只能进行志愿征集，具备资格的考生可以充分利用填报机会，增加被录取几率。近日，河北省委讲师团通过网络宣讲的方式举办一国两制与香港繁荣发展宣讲辅导报告会，涿州市松林店镇和楼桑庙村共同组织收看省委讲师团一国两制与香港繁荣发展网络宣讲辅导报告会。镇政府机关干部和楼桑村两委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共计60余人共同聆听报告。我是思源，感谢您继续关注我台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Thank you.

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只与你一相逢，从此不寂寞。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只与你一相逢，从此不寂寞。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翻唱歌，叫做《大眼睛》，这是收录在2010年刘德华的翻唱专辑《忘不了》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刘德华表示要把他年轻时候喜欢的一些歌呢，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的诠释。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7年梁静茹的《崇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给未来的自己》。你有没有想过给未来的自己留一些什么样的话，而对未来的自己又有什么样的期许呢？这首歌是由五月天的石头来担当制作人的，而后来呢，杨宗纬也曾经翻唱过。 站在狂风的天台，一望无际，这一座孤独的城市，这个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1999年伊能静的《我很勇敢》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这首歌由伊能静自己作词，陈珊妮作曲，表达了伊能静的当时的态度，也可能也表达了现在他自己内心的某一种坚持。那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当年王岳伦导演的电影《十全九美》当中的主题歌。这首歌是由后舍男生带来的《海盗船长》。后舍男生呢是两个拍摄视频而走红的男生，他们两个呢以对口型的方式呢搞怪的演绎各种歌曲，但是呢当时他们也走向了台前，演唱了这首《海盗船长》。海盗船长是一个游戏，你玩没玩过？ 整条船的命运就随手为你拼命，这就是你的宿命。风平浪静从现在开始，下一个是谁接手戏，嘿你要走开，转身挥手要 say bye bye。 喂，还没玩到终点，嘿还没到最高点， Come on baby， 这游戏就要玩得高兴，一起大声跟我叫，海盗船长嘿咻嘿咻，船长嘿咻嘿咻，灰姑娘娘哎呦哎呦，海盗船长嘿咻嘿咻。 听到这个口诀，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玩过这个游戏。这是来自后舍男生的《海盗船长》。而继续，接下来是来自孙燕姿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歌呢，作曲方面是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双胞胎兄弟之一的包小柏。来听这首《超快感》。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啊啊

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就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放掉，至少你还有我，还有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 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依靠》。当年小虫正是看中了任贤齐用现在的话来说暖男的气质，所以呢梁生为他定做了这一首《依靠》，并且后来呢又写了另一首同样气质的歌《心太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听到的是来自苏芮《再回首》这首歌的原版，粤语版的《凭着爱》。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